生使我动情，是你仍难尽清楚地输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都爱你，我这刻要直言，到沧海或桑田，最深爱的亦只是你。

我记得有一个地方，我永远永远不能忘。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，共度美好时光。那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静静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。怎不叫人向往？我记得有一个。我永远永远不能忘，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，共度美好时光。那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静静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。初恋的滋味那么甜，怎不叫人向往？那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青青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。初恋的滋味那么甜，怎不叫人向往？ 人流离，谁愿过敏？

你走的 时候我在梦里面，你潇洒的花像是在敷衍，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，摸不到让你珍惜的开关，对你的奢求已笑得可怜，朦朦胧胧中倒一杯咖啡，再多糖总感觉不到甜，水仙不是现在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，当你看到盛开的水仙，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，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仙不是现在，相信会有那一天你 去年

情，不管会有多少风和雨，握紧双手告诉我自己，让汗水都留给回忆。

胸口角温柔，就找到一点什么，没有弧度的笑容，没有温度的手，慢慢倾斜的天空正迅速压垮着我。 若果